再别康桥。 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我轻轻的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，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。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，在康河的柔波里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。那余荫下的一潭，不是清泉，是天上虹，揉碎在浮藻间，沉淀着彩虹似的梦。寻梦，撑一支长篙，向青草更青处漫溯，满载一船星辉，在星辉斑斓里放歌。但我不能放歌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。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，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